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，我是主持人文玉。 大家好，我是江川，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吧。 今天学习第42课，重点语句是 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かな？ 哪个最好吃呢？ 短剧的主人公是泰国留学生安娜，今天安娜要去参加学校的研修旅行，她从东京车站坐上了新干线，正准备买一份车上销售的便当。 好，下面我们来听第42课的会话，重点语句是 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かな？ 哪个最好吃呢？ お弁当とお茶をお持ちいたしました。 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かな？ 幕の内弁当は人気がありますよ。 じゃあ、私は幕の内。 僕も。支払いは別々にお願いします。 我来讲解一下。安娜叫住售货员准备买便当，可是手推车里有各式各样的便当，她有些犹豫不决。 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かな？ 哪个最好吃呢？这是今天的重点语句。 どれ 是哪个？询问主语的疑问代词后面要使用助词 が。一番 是最、第一的意思。对三个以上的东西进行比较时，指其中处在最顶级的那一个。 一番就是 number one， 第一名的意思吧。 对。 おいしい 是好吃。 かな 是助词，在自己问自己时使用。这里表示安娜犹豫不决，不知道哪个好吃。下面我们来练习一下今天的重点语句的发音。 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かな？ 售货员回答说： 幕の内弁当は人気がありますよ。 幕内便当很有人气。 幕の内弁当。 幕内便当是一种常见的便当，里面有白米饭、煎蛋卷、烤鱼、炖菜及咸菜等。 弁当 是便当。盒饭的意思。 人気 是人气。 あります 是有。它是表示所有或存在的动词。 人気があります 意思是有人气、受欢迎。在日语里，有人气是由名词人気、人气和动词あります有组合而成的，也就是 人気があります。 安娜对售货员说： じゃあ、私は幕の内。 那我要幕内。 じゃあ、 是那么的意思，是それでは的较为随意的说法。 私 是我。 幕の内 是 幕の内弁当 的省略说法。这个句子的谓语买，因为从上下文来说是很明确的，所以被省略了。在 私は 后面紧接着说你要买的东西，这种说法在餐饮店经常使用。假如你要点一杯冰茶，你就可以说 私はアイスティ ー，我要冰茶。 这个说法倒是很方便。 接下来罗德里哥说 僕も， 我也来一份。 僕 是我，这是男性在比较轻松的场合下使用的第一人称代词。 も 是也的意思。 支払いは別々にお願いします。 麻烦您分开付。 支払い 是付款的意思。 は 是表示主题的助词。 別々に 是分别各自的意思。 お願いします。 是拜托您、麻烦您的意思。 在日本，大家一起吃饭时经常采用 AA 制，而且算得特别细，我觉得挺意外的。 确实如此。 好，我们再来听一遍第42课的绘画。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かな？ 哪个最好吃呢？ お弁当とお茶をお持ちいたしました。 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かな？ 幕の内弁当は人気がありますよ。 じゃあ、私は幕の内。 僕も。支払いは別々にお願いします。 接下来是导师点睛环节，有请负责本节目监修的德勇阿卡内老师来为大家介绍学习要点。 今天学习了一基邦最第一这个说法，能不能再详细的讲解一下呢？ 好，下面就有请德勇老师。 私が教えましょう。 德勇老师说，比较对象在三个以上时用 一番 最来表示其中处于最顶级的那一个，例如最有意思，翻译成日语的话，有意思是 面白い， 所以就是 一番面白いです。 形容词 面白い 的词形没有变化，比较的范围用助词 で 来表示，例如日本之最是 日本で一番， 富士山在日本最高，高是 高い， 所以是 富士山は日本で一番高いです。 下面我们用一番最来造一个疑问句，一番前面的疑问代词因比较对象而已，对于眼前的东西使用疑问代词 どれが， 哪个，例如最喜欢哪个，喜欢是 好き， 所以这个句子用日语说就是 どれが一番好きですか。 如果要询问的东西不在眼前，则使用疑问代词 何が， 什么，最喜欢什么，这句话用日语说就是 何が一番好きですか。 如果比较的对象是人，那么使用疑问代词 誰が， 谁。如果是场所则使用 どこが， 哪儿。如果是日程则使用 いつが， 什么时候。 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睛。 接下来是声临其境，给您介绍日语的拟声拟态词。 这可不是我啊。 你别紧张嘛。其实啊，肚子叫的声音用日语说是这样的。 グー。 诶，我记得以前学过打鼾的声音是グーグー。 因为饿而肚子叫的声音也是 グ ー。要是叫个不停的话可以说 グーグ ー。下面这个词也表示空腹的状态。 ペコペコ。ペコペコ。 形容饥肠辘辘的样子。声临其境，今天给您介绍了 グ ー和 ペコペコ。 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安娜的自言自语。 听说各地的车站都有使用了土特产的车站便当，真想尝尝各式各样的便当。好，听众朋友，第42课就学习到这里。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かな？ 哪个最好吃呢？ 下节课安娜将到达旅行的目的地兵库县， 欢迎您到时收听。